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老师，这个我无法描述，只有真正体会了考验的人才能明白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况。不同的人经历的考验也是完全不同的，有的人考验很简单，简单到只是下海捡回一个贝壳，可有的人考验却非常难，必须要经受竹大供奉的攻击。考验因人而异，总体来说是和被考验者的实力有关。海神岛上生活着的海魂师长到18岁的时候都需要经过一次考验，通过考验者就可以留在海神岛上侍奉海神大人，否则就将被驱逐出海神岛。考验如果过难的话，被考验者甚至会在这过程中死亡，而外来的魂师不论年龄大小都必须要直接接受考验，失败则立刻被驱逐，成功的话也要留在海神岛上。凡是通过考验的人，不论是海神岛原本的海魂师还是外来的任何魂师，终生都不得离开海神岛，否则将承受海神的怒火。我不建议你们去，是因为海神的考验对于外来人来说，尤其是陆地魂师来说是极难的，很可能会在考验中死亡。而就算是通过了考验，你们也将永远无法离开那里。海神岛是海魂师的圣地，但绝不是一个适合历练的地方。 这些我们已经考虑过了，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能够进入海神岛，通过海神岛的考验便是一种历练，而如何能够凭借实力离开海神岛也同样是一种历练。如果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离开那里，那么我们这次历练就不算成功。吉祥，我知道你的好意，但这次海神岛之行对于我们来说是势在必行。 可是老师，您并不知道海神岛的考验有多难，别说是陆地魂师，很多外来的海魂师想要通过考验最后都死在其中。我在海神岛上住了10多年，还从未听说过有陆地魂师能够成为海神岛上成员的事情。大供奉的实力是不可想象的。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是如果知道困难就退缩的话，那么永远也无法成为一名真正强大的魂师。在我看来，你所说的海神应该是确实存在的，我相信这一点。当一个人的力量达到无人能够企及的程度时，他完全可以被称之为神。我认为你所说的这位海神大人很可能就是一位突破了极限极其强大的海魂师，能够充分调动来自大海的力量，甚至是所有世间的力量，无人能抗衡，这才造就了他海神之名。这同样是我们的目标。我已经决定了，3天之后前往海神岛。 吉祥没有再说什么，虽然和唐三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也知道只要是自己这位老师决定的事就不会轻易更改。3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史莱克七怪也终于凭借着强健的体魄完全恢复到了最佳状态，白沉香的身体也基本上算是恢复了。海风吹拂，太阳的光芒令那微微起伏的大海上泛起万千光彩，一艘大型海船在大海中快速地航行着，船身上竖起桅杆，扬着巨大的紫色风帆，这就是这片海域极为有名的紫珍珠号，紫珍珠海盗团团长的座驾。史莱克七怪站在船舷上一字排开，凝望着远方。经过深海魔晶的事情后，他们终于又踏上了前往海神岛的路。那次面对深海魔晶的攻击，让他们在压力下得到了一定的好处。这些天以来，唐三成功地化去了8蛛矛内驳杂的能量，将过滤后的能量与自身魂力相融合。正像他判断的那样，现在他的魂力已经达到了68级，而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除了小五之外也都有了半级左右的提升，其中提升最大的还是胖子。当初戴沐白和朱竹清重伤，唐三又生死不明，这些人就靠他一个人护持。 10天时间在大海中的紧绷，胖子顺利地突破了极限，达到了60级，现在只需要增加一个魂环，就能顺利地进入魂帝境界。 哎，我的船快，最多有2天时间就能抵达海神岛附近了。 一听说唐三他们要前往海神岛，紫珍珠立刻自告奋勇要送他们过来。当然在他自告奋勇的时候，唐三分明从这位女海盗头脸上捕捉到了一丝幸灾乐祸的神色。显然他也知道海神岛的情况，巴不得这些人去吃瘪。 不过我的主人，我可不能把你们直接送到岛上，只能在海神岛附近停下来，然后你们自己过去。海神岛附近的海域有很多强大的海魂兽，要是船只靠近，必定会遇到袭击。更何况，我也不敢触犯海神的威严。 送到附近就行了，只要能够看到海神岛，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紫珍珠看着唐三脸上平静的表情，心中一阵不爽。但唐三的实力，他确实敬佩，嘴上也不敢多说什么。他也不是没想到要找机会和唐三在大海中较量一番。但一想起那天自己被那道蓝光困在其中的感觉，他就立马打消了自己的念头。这个男人确实不是自己所能对付的。唐三没有浪费时间，在即将离开的这几天中，他将玄天宫修炼的方法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东西、人体穴道的位置，还有唐门暗器的基本修炼方法，以及玄玉手、鬼影迷踪、控鹤擒龙、紫极魔瞳这几项唐门绝学都传授给了吉祥。吉祥有着极好的记忆力和理解力，虽然一时半会儿不可能完全明白，但强行记下来还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唐三也叮嘱紫珍珠关照吉祥，自己离开之后要帮助吉祥猎杀所需魂兽，提升实力。小舞倚靠在唐三怀中，漂亮的大眼睛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眨呀眨，就连朱竹清和宁荣荣都有些羡慕他。失去了灵魂，他自然没有任何顾忌，能这样亲热地靠在爱人的怀中，感受着海风的吹拂，悠然自得。接下来2天的航程十分顺利，在航行过程中，紫珍珠仔细地将这段行程之中所要路过的各种海魂兽领地讲述了一遍。凡是万年以上级别的海魂兽领地都需要绕行，虽然以紫珍珠的实力，普通万年海魂兽还是能够对付的，但紫珍珠号却不行，再坚实的船也经不起强大海魂兽的攻击。据紫珍珠所说，大海之中有多少海魂兽谁也不可能知道，但他所知道的10万年级别的海魂兽就有3头，其中唐三他们遇到的那头深海魔鲸是最强大的一个，除了他以外还有一只在远海，剩下的一只则潜伏在海神岛附近。据说他曾经是海神的坐骑，实力仅次于深海魔鲸，也是大海中的霸主之一。这时候远处的海平面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紫珍珠一直站在船头张望着，看到这个黑点后立刻命令水手下锚停船。史莱克七怪也都知道即将抵达目的地了，早已做好了准备。紫珍珠来到唐三身边。 主人，我们就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再往前就是海神岛的领域范围，如果有船只进入这个范围，立刻就会受到护岛神兽，也就是我和您说过的那只10万年魂兽的攻击。待会儿你们渡海的时候可一定要小心，那位护岛神兽大人可是极其恐怖的，而且攻击性极强，就算是深海魔鲸也要惧他几分。 我说紫珍珠团长，你总是护岛神兽护岛神兽的说，这护岛神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 护岛神兽是一只修炼了10万年的鲨鱼，而且是鲨鱼中最凶猛的一种，魔魂大白鲨。它有海洋捕猎者的称号，是最具有攻击性、最凶猛的海魂兽。哪怕是一只1000年级别的魔魂大白鲨，也能够和普通的1万年级别的海魂兽抗衡。它的体型没有深海魔鲸那么大， 身长估计在20米左右，但它的速度确实是深海魔鲸远远无法相比的，在它的攻击面前想要逃生根本就不可能。而且自从这位护岛神兽在这里定居以后，附近海域至少聚集了数百头魔魂大白鲨，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 据我所知，大约在20年前，曾经有一批陆地魂师来到海神岛，并且成功登陆，与海神岛的海魂师展开了一场争斗。虽然几乎全军覆没，可也没听说他们在登岛之前遇袭啊。 主人，这件事你都知道？我还是听长辈说起的呢。其实是这样的，因为魔魂大白鲨的食量极大，这里生活的数量又太多，因此每半个月他们会在那位10万年的护岛神兽大人的带领下外出捕猎，每次大概是3天左右。20年前那次登陆海神岛，是那些陆地魂师幸运，正好赶上了魔魂大白鲨去捕猎了而已。 原来如此，就不知道我们今天是否有这样的幸运了。 哎呀，我也不知道，没有人能摸清魔魂大白鲨的习性，试图这么做的人几乎都死了。 嘿嘿，你是不是很盼望我们被魔魂大白鲨吃掉啊？ 怎么着，死胖子，挑衅啊？ 我为什么要挑衅你啊？你是我三哥的奴隶，这主人叫的还真好听。 好了，不要闹了，紫珍珠，我们要走了，给我们一艘救生艇，然后你们就回去吧。 不再等等观察一下吗？ 你也说了，没人能够研究清楚魔魂大白鲨的习性，我们会有办法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